开你的圣言，求你也差你的圣灵做我们的教师。主啊，不但教导我们，引导我们进入你的真理，圣灵也帮助我们有能力来实践你所吩咐的，赐给我们生命的能力，好让我们在世上可以靠着圣灵加给我们的力量，能够荣耀主。奉耶稣名求，阿门。多少人有经验车开车抛锚的这样的经验？哇，这么多！有些时候车坏了停在路上可以理解。多年前在印第安纳读书的时候，有一次我去找一个弟兄，开车开快到他家的时候，好在快到他家了，他也没油了，停在路上。那个黄灯得亮多久才会使车停下来？所以我是一个 last minute person， 最后一分钟的这样的人。以前去参加 conference 那些大会都是到最后一个钟头两个钟头开始收东西，那时候单身还好，经常是拎着一个筐冲进去去注册。开车也是开了黄灯很久了啊，还可以开十多迈，还可以十多迈，最后死在路上了。那个尴尬啊，你们可能体会不多，不是车坏了，是没油了。美国警察也不错，像保姆一样打个招呼，和警察看见我挡在路上不太方便对别人，就过来把我带到加油站去，弄了一桶油过来加进去啊，突突突就开起来了。想到在教会的宁静的生活以及我们个人与神的关系，我常常想到那样的时刻，车在路上没油只是个尴尬，停下来不太会预备。但是我们的灵性里面如果缺了能力，其实那个信仰让我们很痛苦。今天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二章，历史好像帮助我们揭开一个伟大的篇章，来看见里面如风如火的时代。2014年，神给我们几位牧者在一起祷告，我们要给整个教会一起来传讲一个整个救恩的历史，神宏大的计划在历史中间。我们看见在远古的时代，神创造天地，神兴起先知，神拯救以色列人过红海，过约旦河进迦南。虽然以色列人也悖逆软弱，在旷野里面也流浪，在王国的时代里面他也悖逆神，后来甚至被掳到异邦，但是神他的慈神爱所没有离开他的百姓，他仍然借着先知的声音来引导他的百姓，呼唤他的百姓来悔改。然后到了有一段时间接近400年的时间，以色列人听不到神的声音，不再有一种先知的声音向他们显明，那是称为沉寂的痛苦的时代。然后之后我们发现神的声音又破天而降，赐下耶稣基督。我们看见那是一个整个救恩历史的高潮，耶稣基督来到世上造成了肉身，他在加利利地，在犹太地，在耶路撒冷行了无数的神迹，一并赶鬼，他将拯救世人的天国的福音赐给人类，赐给他的同胞，赐给人类。那是一个可以说人类地与天相接的时代。然后听见绝望必死亡的人类，居然神仍然眷顾我们。神的爱不是一个超，不是一种抽象的一种理论说教，而是神自己差他的儿子道成了肉身来到人中间，背负人类的痛苦，并且为人类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结果这么伟大的一个事件，救恩的高潮临到历史中间，那些他的百姓他的门徒3年半的时间与耶稣同吃同行同住，但是当耶稣被杀的时候，大家看见悲惨的情形，他的门徒好像做鸟兽散，连最肝胆的朋友像彼得这样的人，可以为朋友两肋插刀的这样的朋友，都看见耶稣受审讯的时候3次不认主，这样的软弱。这并不是整个历史的结局， 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向这些门徒显现，有40天的时间来传讲神国的道理。耶稣复活以后，这些门徒得到很大的振奋，知道我们的主虽然被钉死，但是还是照着圣经的应许，照着耶稣生前所告诉我们的，他已经复活了。然后耶稣颁布大使命给他，到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大家注意到小小的细节，在马太福音28章里面，在那里颁布大使命的时候，还有一些门徒有疑惑，看见耶稣复活的耶稣在跟前还有疑惑。我们不想去猜测到底还疑惑什么，但是我想这是非常真实的人性。大家还记得那个多马，称为多马的门徒都告诉他，我们看见主复活了，但是他因为有一次耶稣显现的时候他不在那里，他没有见过基督的复活，他说我眼睛要是不看见，手要不碰到的话，我都不会相信。这个是非常理性主义的人，他需要证据。那结果耶稣后来复活，耶稣显现在门徒面前了，门徒很欢喜，但是还有一些人还有疑惑。门徒什么时候可以充满能力的出去为耶稣大做见证呢？今天我们看见历史，刚才翻开一个另外一个篇章，是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又10天，复活以后40天传讲神国道理，再过10天就是五旬节，五旬节就是50天的意思。从那时候耶稣40天复活，40天生在地上复活以后40天，再过10天50天的时候，圣灵就降下来。圣灵降下来揭开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的阶段，乃是神可以充满圣灵，充满在神的百姓心里，让他出去为他做见证。然后这些门徒原来是一个非常胆小的、惧怕的、疑惑的一群人，突然间成为一个强大的军队，而且视死如归，为了福音、见证福音的道，他们许多人付上生命的代价，因此教会也因此建立起来。我们今天来读这段刚才读的比较长的经文，在《使徒行传》2章1到39节这里，我们来思想圣灵在教会建立的初期他所做的事情。然后我们也带着这样的期待，既然这位圣灵他没有改变，也没有收回去，今天仍然住在教会，住在神的百姓的中间，这样的一位圣灵，今天我们是否可以经历得到？而且因为一些灵恩运动的兴起，福音派对圣灵这个话题非常敏感，如果一个人讲很多关于圣灵的事情，别人就怀疑这个人是不是灵恩派。其实大家不要担心，灵恩就是圣灵的恩赐，灵恩是好的。如果没有灵恩，我们只看这些一纸空文，读起来都是文字而已。我们不是神的道没有能力，神同时赐下圣言、圣经，也赐下圣灵，所以两者神的灵和神的道一起来帮助我们成长。我们借着神的道，我们明白生命的方向、福音的真理，神也给我们圣灵的能力，让我们能够有力量去活出他所吩咐的，这个是非常重要。我们一起来看刚才这段经文，至少有3个方面的真理，今天我们来思想关于圣灵的降临。第一个，我们看见圣灵降临的时候，神的应许向我们显明，神的应许一定会实现的，神的应许必定会实现。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有一段刚开始的时候遇到的事情，使徒行传2章发现，那时候五旬节，各处来的犹太人从各地来到耶路撒冷来庆祝五旬节。然后有个奇怪的现象就发生，然后突然间发现有大声音下来，然后大风好像大风吹过一样，充满在他们所在那个屋里面。然后有蛇头降下来，好像火焰在每个人头顶上，好像小孩子开生日 party 的时候，每个人都戴个红红的小帽子。那个很奇异的一个现象就发生在他们中间。第4节这里，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这个是非常奇异的现象。然后这时候从各地来的人来到耶路撒冷，他们就发现这个现象当然很奇怪，从来没见过。 所以他们就十二节这里问一个问题，他们都惊讶猜疑，彼此说这是什么意思呢？许多人说宗教的思考都是一些人吃饱喝足了，然后思考一些意识形态的问题，上层建筑的问题，或者一些智者在思考冥想一些终极的灵魂的归宿的问题。其实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神学的真理，圣经的真理，不是那些人吃饱喝足，一些智者在那里思考一些很牛角尖的问题。有个思想家说，哲学产生于惊异、惊奇，就是哲学思考会不是，哲学思考也不是那些头脑很聪明的人，那些智者在思考的事情，它是产生惊奇，到底人是谁？突然间会问起这样的问题，到底我们宇宙有多大？但是圣经里面我们看见，至少有两个事件，不止两次，就是关于两个事情帮助我们的思考从这里开始。第一个是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除了旧约时候很多旧约的先知奇迹以外，尤其耶稣来世上的时候，他的门徒经常问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人是谁？竟然连风和海都听从他了。所以你看，这些加利利的渔夫并不是什么思想家，也不是什么智者，他们被眼前出现在他们跟前这个生命震慑了，他们在那里问一个问题，到底这是个什么人？怎么风跟海连大自然自然律都听从他了？第二个看见是圣灵降临的时候，圣灵降临也不是像许多人所讲的要寻求能力降临，等候等候，突然间好像跟那些异教里面讲鬼附身似的，突然间出现，然后就开始出现发抖等等，然后晕倒了。圣灵充满不是这样开始的，圣灵充满是一个奇异的现象，是先发生了，人在问眼前发生的现象，一个实证的现象在跟前，到底这是什么意思？怎么会这些人没有学过我们的语言会讲起我们的话来？所以我们的信仰都是从那些历史事件开端，只是人类的知识过去的经验无法来诠释这些发生在他们心中他们眼前无可否认的惊奇的事情。我们看见耶稣被钉死复活升天以后，门徒出去传福音，那些犹太人想镇压这个出兴起的一个耶稣运动，可以这样称，但是这些人犹太的公会的领袖无法否认的一件事情，他说，但是这个人所行的事情神迹诚然行在我们中间，我们不能够否认这件事情，只是怎么把它压下去而已。所以我们今天也是看见这里发生的事情非常惊奇，他们彼此问这是什么意思，然后就开始理论就产生了，一个现象很奇异，人就想解释这个现象，产生两种理论。这里第一种理论是这些人酒喝醉了，而这个是个非常自然的解释，如果一个人有点晕晕乎乎的，然后好像讲起胡话来，多半我们先说这个人是酒喝多了。但是彼得说，彼得的另外一个理论，现在另外一个解释不是酒喝多了，彼得说现在是早上九点钟了，我们犹太人禁食一般到十点以后，早上九点钟没有人酒喝醉的，排除了他们这种文化的习俗，帮助他们看见这个理论是行不通的。虽然这些圣灵充满的人好像充格外的喜乐，然后有一些某种怪异的现象发生，但是却不是醉酒，可能表面上有一点点像，他们会讲起话来滔滔不绝，然后讲一些突然间，比如说我今天突然间用广东话来讲到，可能你今天都晕了，我没有这样的能力，但是的确在历史中间发生这样的事情。台湾一位非常有名的神众院的传道人叫吴勇长老，台湾来的弟兄姊妹都知道，吴勇长老有一次也是在一个聚会的时候，他是台湾人，台湾人多半不会讲广东话，但是有一次来的聚会的大部分都是说广东话的弟兄姊妹，然后有些广东话姊妹特别长辈国语还听不太懂，所以他就聚会的人请求吴勇长老可以不可以请你讲广东话，今天你想想这个讲道可以不可以随便要求， 像我昨天用英文证道很辛苦的，就有几位弟兄姊妹在这里看见我英文证道，不是我的母语，我的母语是在福建口音的国语。然后吴永长老就很为难，他说我是台湾人的，你要我讲广东话，我只会雷吼几句话。吴永长老只会几句问候的话，后来实在被勉强，他说长老很多人老人家听不懂，他说为了别人缘故，你就勉强用你几句简单的广东话来讲讲道好不好。盛情难却，被要求了这个需要，吴永长老做了很长很好的祷告以后，他就上去讲道了，他用广东话讲道。他发生的事情那天有历史记载，很多见证人把这个事情记载下来，就跟这里发生的事情一模一样。吴永长老那天讲得到流利的，听的人是听到流利的广东话的信息，然后下来以后你可以想象大家是怎么激动，因为吴永长老不会讲广东话，只会几句。下来以后很多广东弟兄姊妹就过去问候了，用满口的广东话跟弟兄姊妹跟长老问候，结果长老都听不太懂。你见过这情形啊？听不太懂，不是故意的，他真的听不太懂。我在这里有一次听陈牧师讲道，我坐在那里，我听得懂的70%左右，我以为我懂广东话了，后来发现讲道的国语还讲道的广东话还是好懂得多。那一下来他跟别人聊天，我在边上听，一句都听不懂。但是吴永长老他能够用广东话流利的讲道，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例子。那我们看见当圣灵充满的时候，可以说出他原来没有装备要说的话，这个是历史上发生，而且这样的事情不止一次。我们感谢神，这地方彼得给我们解释，告诉我们圣灵降临的时候，现在发生奇异的事情，他说是早在几百年前约珥先知已经告诉我们有这样的事情，先知已经预言这个事件会发生，今天就发生在我们中间，彼得告诉他们。然后告诉我们这里从17节开始到21节，这地方他说，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在凡有血气的，就是所有的人，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在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要说预言，在天上要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前面两节就当场就预言，就实现在以色列人中间，神的灵浇灌下来，凡有血气的，那时候所有的人在场都经历到圣灵的充满，圣灵的浇灌。后面两节那时候还没有应验，太阳变黑，月亮变红，那时候没有应验。但是这几天大家看见有点害怕，我看见的不是害怕，月亮看很多人看到红月亮很激动，我看到的却不很激动。WeChat 里面师母有 WeChat 给我看，哇，很多人还照到了，非常激动在谈论，特别中国大陆也在谈论红月亮这个奇异的现象。我没有告诉大家红月亮就是月亮变雪这样的事件，但是在花莲、在云南、在四川多次的地震，还有你在听到的很多地震，国攻打国，民攻打民，耶稣告诉我们这些都是他要再来的预兆。我不清楚月亮变红这些是不是耶稣再来的时候许多的神迹要发生，奇迹很多的事迹，很多的迹象要发生，都许多都可以用自然的方式来解释的，像国共打国就可以用一些国家矛盾来解释，一些瘟疫的流行也可以用一些科学的方式来解释。当人子驾着云降临的时候，那一刻科学就无能为力了。所以我们做神的儿女最好在这时候，我想警醒的心来看到这些，彩虹不再是一个弧形，甚至彩虹是一个圆形出现，这些都是奇异的现象。大家不要好像牧师在这里耸人听闻，今天讲的让你今天晚上睡不着，但是如果你为着这个缘故警醒睡不着是对的。如果你只是看到红月亮很好玩，大概 要警醒，先知在这里所提醒的，有些奇异的现象发生的时候，当这些都集合在一起的时候，加上新约的信息，从来一贯的信息不变了，要警醒等候主的再来。那些内心期待主再来的人，他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不会惊奇，他正在带着期盼，或许主来的日子已经真是很近了。所以我们应该修造我们的生命。彼得这地方告诉他，不是醉了，这是先知早就说将来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圣灵会浇灌下来，好像倾盆的大雨浇灌在干渴的土地上。神要借着这样的浇灌来复兴，来产生奇异的现象，将来那些时候要做的事情，二十一节那里是目的，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圣灵浇灌下来，不是让这些人经历到奇异的现象，非常的感觉很好，然后就晕乎乎的好像酒醉一样，不，圣灵的浇灌和充满是使得那些要呼喊呼求主名的人就必得救。人心非常的刚硬，需要一些好像一些奇异的事情发生，他才会听进去。人多半因为两件事情可以来寻找信仰，一个是极其的绝望和痛苦，他走不出去的时候，自己的所有的能力所有的知识都不能解决自己困境的时候，人会寻找超然的事情。另外一个事情就是能看到一些稀奇的事情，他不一定很痛苦很绝望，但是他看到很稀奇的事情，就像这一类事情发生的时候，人会来寻求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有没有一些那个存在超出我们的范围，我们的认知的范围，这个值得好奇的事情。但是神可以使用这些人心的痛苦和绝望，神也借着神迹奇事来帮助我们，他不是满足我们的好奇心，他乃是让我们看见原来我们真是需要拯救。所以那时候心灵被感动呼叫主名的人，那时候就要得救。所以第一个，首先圣灵降临帮助我们看见神的应许是一定要实现的，神的应许一定会实现，这是信心的本质。大家还记得在罗马书第四章里面告诉我们，亚伯拉罕称为信心之父，他的最根本的理由是因为他相信神所应许的必定会成就，这是亚伯拉罕的信心。不是因为亚伯拉罕行了多少事情，他与神同行，他也经历过很多，他也很多软弱过，他跟我们一样的性情，但是亚伯拉罕被称为信心之父，是因为他相信神所说的话一定会成就的。人说的话很快会忘记，但是神说的话一定会成就。读到一个故事说，在地震的时候，一个孩子，他的爸爸不知道是不是妈妈过世了，他常常是爸爸来接他，他爸爸非常准时的人，都几乎在孩子在放学的那个时间在什么地方在那接他，从来没有误过，这是一个非常 consistent 非常一致的父亲。那天发生了大地震，地震的时候其实有些都是被压的，那有些孩子压在里面的时候还有缝隙，就像汶川我们去过那里发现，也的确我们没有亲眼看见，但是很多照片帮助我们看见人压在里面还有些缝隙还可以活，72小时是非常关键的。但是那个孩子被压在里面的时候，其实那个父亲当然地震的时候不需要按照那个时间准时来的，很多父母就晕到那里去了，被压的很多孩子有的时候没有受很大的伤，但是在恐惧中间死掉的，害怕中间死掉的，有些是在绝望中间死掉的，各种各样的吓死的。但是有一个孩子他也被困在里面出不来，但是他跟别的孩子都不一样，你知道这个有些孩子死掉，他没死掉，因为在一起的时候并不是受什么伤的，他也没受什么伤，但是他跟别的孩子不一样，是镇定使得他免去因恐惧带来的死亡。后来被救出来以后，他很高兴告诉他爸爸，他被一次地震的时候吓得很厉害，但是他被困在那里出不来的时候他一点都不怕了。后来他说什么你知道吗？他说爸爸，我知道你一定会来的。这个孩子得救，别的孩子吓死，最大的一个区别是内心，心理学家可以说这是心理状态他很好，当然可以这样解释，但是这地方 他在惊恐面前，巨大的危机面前，生死存亡面前，他知道他的爸爸一定会来。因为这样的一种对爸爸一定能来这样的一个信心，他非常笃定。只有地震那一阵子他有点害怕以外，关在那里的时候，困在里面的时候，他不害怕，他就等着他爸爸一定会来。所以我们神的儿女也是一样，在世界上我们免不了许多的惊慌危机，生命里面的焦虑。但是如果你对神的应许，神的应许远超过世上的父亲，世上父亲还可能因为堵车，还可能因为别的事情，他可能地震路坏了，他还可能过不来。但是神的应许，圣经上说在耶稣基督里面都是是的，都没有改变。如果能够相信，一定对我们的生命的成长，特别遇到惊慌的事情、危机的事情、疾病的事情、绝望的事情，我们一定会很笃定。今天早晨翻开一本书，起来早一点，看到一个叫潇洒的母亲，写了一个关于潇洒的母亲这个事情，里面讲了个小故事。这是一个华人的心理学家写的，华裔心理学家，他说有个小女孩，有一天她心爱的狗狗，她养了一只宠物狗死了，然后她就没办法，太哀伤了，没办法出去，那家人在那里埋葬她的狗。她从窗户打开，看见她的家人在那里埋她心爱的小狗，泪流满面，哭得没办法控制自己，非常的哀伤。不知道养宠物的弟兄姊妹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我不爱养狗，就是怕狗死，不是狗死啊，我在地上就是怕狗死掉，孩子不能够处理那个情绪，其中当然也害怕自己他们养完要我们买了以后不太负责任。这个小女孩打开窗户的时候哭得没办法控制，她的外公从后面过来，轻轻地把窗户关上，然后就带他说：“孩子，到这边来。”他就把另外一个窗户打开，那边是他的花园，玫瑰的后园，玫瑰花园在他后面。小孩子看了一会儿花园的玫瑰，看了一会儿，情绪就改变很多。当然，这是心理学家要用这个例子来搞改变情绪的方法。外公说了一句话，他说：“孩子啊，你开错了窗户。”你开错了窗户。圣经不是叫我们逃避现实啊！你打开窗户，好像心理学家说你开错窗户了。你不要看这个，这个死是非常 ugly， 死亡非常的丑陋，你不要面对死亡。就像美国把死亡都掩盖起来，都让家人很多时候都看不太见了。这是逃避。我们的信仰从来不回避死亡，偏偏我们的信仰很愿意讲死亡。我跟大家讲过，我们的文化对死亡没有解答，所以我们害怕，我们把它回避了。但是圣经因为有死里复活的耶稣，而且信他的人可以有复活的盼望，所以我们不怕讲死亡。有解药的时候，那个病你就不害怕了。不是开错窗户而已，而是当另外一个窗户打开的时候，要让我们眼睛看见神的应许在历史中间一一的应验。因此你可以相信那些还没有兑现还没有实现的应许。我们能够相信将来的应许能够实现，是因为过去的预言都应验了，这个事情是我们信心的确据和缘由。最大的就在耶稣基督身上，从死里复活。耶稣跟门徒在复活以后跟门徒讲，经上指着我所讲的每一句话都要被应验，这是对我们信心的坚固。如果你看过天路历程的话，很多人看过天路历程里面那个基督徒，被称为基督徒，名字称基督徒，他被关在绝望的城堡里面，被绝望的巨人关在怀疑的城堡里面，城堡叫怀疑，那个人叫绝望，巨人叫绝望，被抓起来被关在地牢里面，很痛苦很绝望。最后大家有人还记得他怎么逃出来呢？他有一天突然间想起来，我不要在这里灰心绝望了。他在胸前挂了一个，有一把钥匙，那个钥匙叫应许，拿起应许的钥匙就把那个绝望的城堡打开了，就逃出来了。当然本人约翰是个寓意故事，但是他就非常深刻的 这个本身文化水平不高的人，但是他灵性非常好，他圣经懂得很深。他用这样的一个比喻，我们常常被关在怀疑的城堡里面，被绝望的巨人关在怀疑的城堡里面，但是应许的钥匙是帮助我们逃脱绝望的唯一的方法。所以我们今天如果在生命里面各样的重担绝望里面，无论你遇到困境危机，身体的病痛，夫妻的相处的困难，子女教育的辛苦，工作的危机，好像四面楚歌，我们基督徒常常也不能够免疫，没有例外，也生活在这苦难的世界里面。但是弟兄姊妹，我不是教你好像开对窗口，而是圣经帮助我们说要仰望神的应许，他所应许的必要应验，这是我们信心的确据。打开那应许的窗户，我们可能平时看见的思念的都是那些绝望的事情，都是那些感伤埋葬的事情，但是有一个窗户可以打开，那里充满了神的应许，充满了神他的信实，充满神怜爱的慈爱的应许，这是我们信心的确据。第二方面，我们看见圣灵降临的时候，耶稣基督被高举也被见证，所以圣灵降临是用来见证，高举见证基督。我们看见彼得的讲章，彼得这个伟大的讲章里面看见他没有高举他自己，也没有高举别人，他唯有高举耶稣基督。他说你们不要稀奇这个事情，好像人喝醉的事情，好像酒喝醉了，不是的。他说原来是旧约先知已经预言了，而且将来那位要来的圣仆耶稣，他要被钉死而且复活了，被你们钉死，他现在已经复活了。而且大卫也已经预言这个事情，刚才约珥先知预言，大卫也应许，也应验了，也预言了这件事情。而且大卫的预言在拉比当中，拉比的神学里面解释不清楚的，什么我主看见我主，这些都是他拉比里面解释不清楚的。而且首先大卫看见这地方说大卫已经死了，他却说他的肉身不见朽坏，他的圣者不见朽坏，他肉身也要安然居住，他的灵魂不至于被撇在阴间。彼得说大卫已经死了，如果这个诗篇是指他，十六篇是指他个人的话，这个大卫说的不对的。但是他说大卫是先知，他预先看明这件事情不只是指他自己，他还指向未来的弥赛亚，他的子孙中间有耶稣出来，那是个永世的君王，那个弥赛亚他不会死，死亡不会拘禁他，而且那个圣者不见朽坏，不是指大卫自己。如果没有圣灵的启示，拉比们永远不可能读懂这段经文，拉比们也不可能读懂以赛亚书53章，也不可能读懂三位一体那隐藏的启示在旧约里面。但是圣灵的启示帮助彼得看见，原来这地方不是指大卫，是指基督。而且另外一段经文，刚才在34节那里，主对我主说，这就是拉比们看不懂的，这个主是天父对耶稣基督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这是一个荣耀，耶稣升天荣耀的一个印证。主对我主，拉比们真的搞不清楚，一神论呢，犹太教根本没有说主还有一个我主两个东西，两个事情，这不可能的。但是三位一体，虽然彼得不一定自己完全明白三位一体，但是他这地方圣灵启示告诉他，原来是父神对子神说，告诉高举天父，高举耶稣。这样的经文在旧约当中隐藏的启示，借着圣灵的降临已经非常的清楚。耶稣被高举，所以当我们许多弟兄姊妹参加一些灵恩特会回来的时候，如果一个人滔滔不绝讲到自己的经历，讲到自己的灵异的经验，自己的异梦，自己的异象，很奇特的经历在那里，这些都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有一个分辨帮助我们，一个圣灵充满的人，他一定是高举耶稣的。而且这段经文帮助我们看见，他印证了神都高举耶稣，父神高举的基督。所以陶树在芝加哥牧会过，他是被称为20世纪的先知，我们不相信有这种旧约意义上的先知的，但是相信有先知性的那种侍奉， 他指出许多未来教会要发生的事情，果然就按照他的意念，按照他所预言的意念。他特别提到说，当一个人要高举基督的时候，圣灵就降临。他是反过来讲，当你高举耶稣基督的时候，圣灵就降临。这地方历史的事件是，当你圣灵降临的时候，他要高举耶稣基督。大家在约翰福音14章15章里面看见，其实圣灵降临的时候，他保惠师他教导门徒说，将你要使门徒想起耶稣说的话来，这是非常重要的。圣灵来的时候不是高举他自己，他要他的门徒想起耶稣所说的话。而且在15章里面还说，圣灵来是要荣耀耶稣的。耶稣讲，圣灵来了是要荣耀我。神学家称圣灵是个好像三位一体里面三个位格中间被称为害羞的位格。我想这样的 讲法不准确。圣灵不是害羞，害羞好像你做什么不好意思的事情。圣灵是个谦卑的位格，就像基督自己也是谦卑一样，他舍己，他成为仆人。圣灵也是谦卑的，他降临的时候要高举基督，让别人可以认识耶稣基督，得到拯救。所以当弟兄姊妹，我们寻求圣灵能力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常常求主帮助我们，让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得到彰显，得到高举。有一个孩子，他在母腹中间就被圣灵充满了，大家知道是谁吗？约翰，施洗约翰，非常好。他在母腹中间还没出生出来就被圣灵充满了，但是这个人出来见证的时候，他非常有能力，他的信息也非常的受欢迎，但是这个人没有高举他自己。他在约翰福音3章30节里面告诉我们，他见证的他是他必兴旺，那个他是基督，必要被兴旺，我必衰微。他被人唤醒没有关系。 Billy Graham 是被称为美国的国牧，他说当圣灵充满的时候，那个人那样的一个信徒，他一定是高举耶稣基督，别人看不见他在高举他自己。我记得赵牧师他讲完道的时候，他很幽默，很多人很喜欢他讲道，包括我们弟兄姊妹。所以有一次有一个人就说，哇，赵牧师你好有口才啊，你讲得真棒。牧师在刚牧会的时候他听得很高兴，但是牧会一段时间以后，他有一天告诉我，佳明，我很难过，我怎么 到处讲道都只是我口才很好。所以你鼓励一个牧师的时候小心啊，他难过了，因为别人在看见他讲道中间只有幽默了。其实我讲大家不是这个意思啊，我讲大家知道他在传讲耶稣，别人称赞的时候一般不会那么严肃，就是把他那个重点给他说出来，你很幽默。但是他很难过的理由很好，他的理由是好像别人在我身上只看见幽默了，却看不见基督。有几次到过外地去讲道，讲完的时候也被人称赞，我也更难过了，因为我没有幽默。然后别人说你很有才，我不知道是有钱那个才还是没钱的才，一定是没钱的。然后还是在格力讲到，我说我其实喜欢你在心里背后偷偷的佩服我，我喜欢这个，不要说出来。哦，有个姊妹就过来说，牧师，我在心里偷偷的佩服你。哎呀，偷偷佩服，不要告诉我嘛。回来路上心情很复杂，按照灵性应该很，就是肉体上很高兴。被人称赞，而且还偷偷心里佩服，以前追求就这个。但是回来的时候圣灵责备我，你还高兴啊，该难过，别人在你身上只看见有点才了，看见不了耶稣了。其实回来的后来很难过的，我回来本来可以早点进来聚会，我跟何牧师交换讲台，我后来自己躲在办公室里直到聚会结束。这种难过是何以的？如果别人在我们身上，我们的见证，我们的讲道，我们的传福音，别人看见我们口才了，看见我们幽默了，看见我们才华了，看见我们财富了，看见我们知识了，然后看不见我们身上的基督，我们该难过。我很深的盼望是跟大家一起成长，在许多方面， 我不知道我身上过去那些骄傲现在还仍然有的影子，会不会也会在你们身上看得见。但是我们都会属血气里面都会有意的无意的让别人知道我拥有什么，以至于当我们传扬福音的时候，我们成为拦阻，让别人看见是我们自己，却看不到耶稣。有个孩子有一天照相的时候给我们很深的启示，他看着镜子，镜子后面还有一个镜子在看，他本来想透过后面看镜子可以两边对照，后来发现自己站得太中间了，太中间以后就把后面镜子挡住了，他就说出去爸，我看不见自己了，他说我看不见脸了，因为我中间看不到后面的镜子了，只看见我自己。他原来想看后面，但是后来自己站中间挡住了，看不到后面了，看到自己了，却看不见主了。谦卑的功课，高举基督的功课是一生的。使徒保罗可以说，让别人在他身上可以看见基督在他身上照常显大。其中做主的门徒，刚才弟兄的祷告，奉献的祷告是跟随主来做主的门徒，我们要舍己。其中一个舍己是让自己被人忘记，让自己在别人身上的那些好处、那些帮助被人忘记，让自己的名声被破损，让自己被人嫌弃，让特别让自己最受不了让别人忘记，让耶稣被人记住。别人可能你服侍过的群体或者去短宣去一个地方，别人只知道有一群人从芝加哥来，听说他是基督徒，他爱我，他关心我，他把福音带给我了。我们叫什么名字没有关系，别人只知道他是这群是信耶稣的人。老一辈我跟师母所领受的传承，他们爱主到许多地方服侍，这些人其实在主里面灵性很深的人，他们服侍好多人，帮助好多人，走的时候多半留下一句话，他问伯伯阿姨你叫什么名字，他们多半说我是基督徒，耶稣的门徒。他们不是做作，他们心里很深的知道他的名字可以被人忘记的，而且迟早也会被人忘记的。那些很努力的把名字写到教科书上的人，其实也是以后会被人忘记的，但是他知道耶稣的名被人记住了是对别人有益处的。最后圣灵降临来开启了伟大的救恩的时代，基督救恩的时代已经来临。在这地方我们看见圣灵降临的时候，我们会得到能力到四处去传扬福音，然后这些听的人回应也是非常的对，他们听到彼得讲道结束的时候，在38节这里，36节这里，彼得说：“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众人听这话就觉得扎心，37节就扎心，就对彼得说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意思就是说，圣灵既然降临了，先知也预言了，基督也被高举了，我们应该怎么办？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你们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永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何以的回应是，如果你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我想悔改，这位应许的神他已经实现了他在历史的中间的预言应许，这位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圣灵如果在某一刻在你心里面扎你的心，你还没有先接受耶稣基督，有一刻你会发现你是一个罪人，这位创造万有的神是你的父，你居然不认得，有一位他贪婪的爱子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而且愿意赦免我们的罪，我们却不愿意接受这个礼物。真是亲爱的慕道友，如果有一天你在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或者在讲道中听到的时候，或者在慕道帮在谈经团契在一些福音聚会的时候，如果你的心有一刻有这样的一种感动，那个叫圣灵的感动，千万不要消灭这样的感动，那一刻神在你的心里做工，你就勇敢地接受主悔改， 这个悔改不是因为怕后果要悔改，这个悔改是因为知道我们不认识他，原来是得罪他的，我们拒绝他已经给我们的那个生命的礼物，我们去无视他，这是得罪他的，需要悔改。所以我真诚的邀请我们中间慕道的朋友，如果你有这样的感动，不要消灭的感动，你可以告诉你的组长，你亲爱的人家人，有一天我受到了感动，也觉得好像有点心里有点被扎的感觉，你可以接受耶稣基督。很多人经历了奇迹接受了主，那个是不可靠的，但是如果有一刻发现自己是个罪人，你接受耶稣，那是非常可靠的。人可以被奇迹震呆了，或者被痛苦绝望的时候需要个麻醉，是个精神鸦片，很多时候不准确的。但是那一刻如果知道我是个罪人，神啊，你赦免我，我愿意接受你的爱，你的生命，罪的生命。如果有这样的时刻出来，千万千万不要失去，这个不会出错。在圣殿里告诉大家，神的仆人的身份，告诉你这样的感动不会出错，我是个罪人，需要基督的赦免，那个感动不会出错，那是真正救赎的时刻临到。对我们弟兄姊妹，要靠着圣灵的能力来传扬福音。我们在普渡的时候，在以前短宣的时候，都经历许多圣灵的工作，求主帮助我们，不只是用我们的口才，我们的学问，我们要靠圣灵的能力把福音传到近处，也传到远处。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主啊，你曾经差遣你的先知来预言要必要应验的事情，主啊，在历史中间那个时刻已经实现。主，你也预言耶稣基督要被高举，在圣灵降临中间，你高举了耶稣基督。主啊，你借着他的复活升天，帮助我们看见，主啊，你所应许的弥赛亚就是主。主啊，他已经成就了那救恩，你赐下圣灵能够开启伟大的救恩的时代，那一切罪人愿意承认是罪人的人都可以蒙你的赦免，得到永生的福气，也可以领受那宝贵的圣灵。主，我们感谢你。主，还是今天这样的时刻来奉你的名在我们中间来呼召。如果今天你是慕道的朋友，你还从来没有接受过耶稣基督，你今天也感动，也盼望，你今天也经历到自己明白自己是个罪人，也知道你也喜欢需要耶稣的赦免，需要圣灵的礼物，如果有这样的慕道的朋友，今天在神的殿面前，当别人闭目的时候，你可否轻轻举起手说，主耶稣，我愿意接受你。有这样的朋友吗？感谢主，请放下。还有没有？有没有这样的朋友说，我今天愿意接受耶稣？有没有？还有吗？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为这样的朋友感谢主。如今因着他愿意在你面前的决志，他就成为神的儿女。主啊，求你将这样持续的感动放在他们的心里。主，我们为一个灵魂得救，我们献上满心的感恩，天上的天使天君都一起的欢喜。主啊，你也帮助我们在主里面的弟兄姊妹，更是靠着你圣灵的能力，在近处在远处广传福音，等候耶稣基督你自己的再来。谢谢主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名求，阿们。 感谢神赐给我们的话语，感谢牧师传讲的信息，让我们已经成为基督徒的依着圣灵的能力回到神的面前得重生，让我们在世上也依靠圣灵，让圣灵时刻的提醒我们，警醒我们，依靠圣灵而生活。下面会众起立，我们来唱回应诗歌，求圣灵充满。